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咧翻到嚟今个礼拜嘅豪豪双双吓。咁啊，今个礼拜咧，我哋继续系讲阿根廷啦。咁头先讲到咧，就阿根廷嘅草原 Pampas 同埋佢上面嘅牛仔叫 Gaucho 啦吓。咁、但跟住落嚟咧，我想同大家介绍咧一个世界最南嘅城市。咁我又孤陋寡闻啦吓，其实咧我以前系唔知嘅，我今次去到我先知。咁但系咧，我系坐游轮一路去嘅吓。嗰、那个地方叫乌斯怀亚 啊，唔识 啊。即係個 Ushuaia， 咁但係咧，我哋係落船嗰日好早去到，其實應該係半夜去到咁滯啦。咁但係朝頭早好早就落船，哇！天氣又非常之好，陽光明媚，咁樣咧，周圍咧原來景色係好靚嘅海港。你一望去遠處咧，其實係嗰啲遠山全部係有雪頂嘅雪山嚟 㗎。南嘅嗰啲 settlement 唔算係城市 嘅，呢個係城市嚟㗎。嗱，其實有得拗，我啱想講嘅，其實我又就上網再抄下啦。有一度我哋冇去嘅，但係係屬於智利嘅，就拗咧智利就我呢個先係叫做。最南城市，原來佢就叫做 Port Williams， 但係佢咧就係因為西班牙話咧，佢叫做Porto Williams。Porto 咧其實就係海港咁解，即係等於 Port P U E R T O 啊 ，Puerto Rico 啊 ，Puerto Rico 波多黎各啊，出靚女嗰個咧、都係呢個 Porto 啊。咁、但係個 Porto 咧就即係 Port 咁解，就 Williams。咁但係咧就好多人咧，即包括啲學者啦、地理學家，佢都覺得 Port Williams 咧最多只能夠係叫做一個 town。就一個鎮、就不能夠稱為一個城市，即係以佢規模、以佢人口、以佢海港嘅設施。咁、但係烏斯懷亞咧，就大家都公認佢係一個城市嚟啦、以人口嘅設施。咁仲有我上過去咧，即係唔好意思都要賣廣告啦，冇所謂啦。我竟然俾我上去行一行，我哋即係影成班嚇啲、遊客啦，見到遠處有匯豐銀行。咁我相信呢個一定係。世界上 球金融 最南最南 地方智慧 系最南最南嘅汇丰啦 ，HSBC 啦咁样样吓，咁仲有咧 喺度揿机用下服务先， 冇用到冇用到吓，咁但系咧我哋上去行咧好舒服嘅，但系你话好多地方行又唔系，可能咧你都系要远啲，但系坐游轮有呢个唔好处啊，你知啊，坐游轮你上岸咧嗰、那个城市咧，其实你最多咧俾你玩到尽都系六七个钟嘅啫。因为你朝头早食完早餐，落得去，佢通常有好多系要用嗰啲叫 tender boat 啦，其实 tender boat 啲薄艇啦。 咁有冇极夜极昼噶咁南？ 都已经咩啦？嗱，咁要讲嘅几南啦。咁呢个亦都系我一生人咧，系去到最南嘅地方啦。 系、你应该去南极个办理律师。 系，但系我哋谂咗好耐呢个问题，谂咗年几噶啦。咁但系最后咧就唔值得。唔系每人都要20多万，但系净系去南极。咁但系我哋咧唔需要啦。嗱，我哋去最南咧，原来乌斯怀亚嘅纬度咧，当然佢喺上面系而家冻晒牌俾你影相啦，就系南纬54°48嘅。咁就好犀利啦吓，但系当然，其实你话比起即系北半球争好远啦。你北半球你去格拉斯哥读书 啊，都 柏林五廿二， 五廿二。 唉，格拉斯哥嗰啲咧就更唔使讲啦，你去到呢个苏格兰，系咯，苏格兰嗰啲咧即系已经即系你去到最北差唔多60噶啦，即系再北啲就入北极圈噶啦吓，即系60几度啊入北极圈啦。咁但系南面咧，其实呢度已经系陆地系最南。如果你再南咧，就系南极洲。咁南极洲咧好得意嘅，如果你睇个地图，攞个地球仪都系咧。其实南美洲最南嗰度咧，亦都系南极洲有个啄啄伸出嚟、 啊， 即系好窄好、尖嘅半岛啦。咁、其实亦都系 用渡船渡过去好快。 当然话快啦，但系咧即系完全系呕到你要晕嘅，因为嗰啲风浪系好犀利嘅。咁你讲真，你去南极通常就系即系坐嗰只船啦吓。咁嗰个乌斯怀亚咧。上面呢就我哋嗰几个钟头就唔好多嘢睇啦，但係有一样嘢都要提嘅，因为呢个导游一早教咗我哋啦，嗰条街你行行你搵到㗎啦。 咁旅游城市嚟㗎设计上。 都系旅游，但佢其实系亦都系去南极嘅基地，所有嘅补给啊、转折啊、飞机啊、船啊都喺晒嗰度，所以都唔会好穷㗎啦。咁但係呢嗰度原来话有咩呢，嗰度正有个牌冻住嘅，佢本来有个名嘅，但我唔记得叫咩名嗰间嘢。但佢上面呢喺个屋顶度定个牌就系、是。世界尽头的中国餐厅，原来有间唐餐馆就喺乌斯怀亚嘅。咁我哋咧一早就收到风啦，即系响即系个导游已经同我 讲叫你千祈唔好去嗰度食。 咁唔系，佢话咧嗰度咧就系有个即系喺南美洲啦，或者近南极咧就有嗰啲皇帝蟹，嗰啲 king crab。咁佢话咧，如果你想食 king crab， 其实好多度都有，但系其他地方咧就系、是、西式整法。即係好多就咁烚熟凍冰冰㗎啦，係咪整啲牛油？但係如果你鍾意食中式嘅呢，就得一個選擇。於是我哋成班呢，嘩真係第一時間就衝去啦。點知衝到去呢，就嗰個老闆娘呢，即係唐人嚟嘅，嘩即係呆咗啦， 好似都系普通话嘅，就系咁。但系佢就话未翻啲鞋，今日 冇货， 冇货。当然我哋就呆咗，滴晒汗啦 ，O 晒嘴，唔系嘛？我哋一心嚟食嘅。咁佢话你再等下添啦，因为我哋想话就早啲就食啊嘛。咁但系吓，咁我哋要食晏嘅，等唔得咁晏。佢话冇办法啦，你迟啲翻嚟啦。咁卒之，我哋真系咧就系、是、要食晏，我哋走去食晏嘅。食完晏咧就唔好食咁饱。然后到临上船啊，其实我哋好似翻咗船食添啊，因为船嗰度唔使钱任食噶嘛。咁然后我哋再落过嚟嘅，再落过嚟咧，嗰阵时即系因为临尾翻去咧，好似最迟六点前要翻去啊，咁啊，所以你四点零咁就要去到啦。咁啊唔理咁多啦，晏昼食得少啲，咁啊去到真系叫就用皇帝蟹做下午茶，你话好唔好啊？好咧， 好。 但系点样去到咧？真系翻咗嚟啦。但系好笑啊！我哋成班人几十人去到咧，即系抢咁滞。咁啊抢咁啊亦最老土一样嘢就揸住嚟影相啦，即系生嗰啲啊。咁啊影相咧就入厨房，咁啊厨房啊踢晒脚，因为咁短时间要招呼咁多人， 冧晒档啦。 所以咧系根本唔使谂啦。开头我哋以为都有啲姜葱炒啊，咁啊冇，全部抌落去烚， 冧完 系啊，冇咁嘅时间啊。咁所以咧就我哋冇啦，我哋唔知系四个人定几多个人啦，我哋 share 一只蟹咧，其实真系好贵嘅，唔值嘅。但系即系本来如果好食都唔紧要。但系点知原来呢批蟹咧？嗱，我相信都唔关老板事嘅，冇错。 O、okay、 K， 哇，基本上咧系水蟹咁滞，即系话入面咧系水汪汪嘅、哦，肉唔系完全冇，但系咧又少又削，大部分都系水。咁、哦、啊，即系当然我哋都不减兴致嘅、啊、都攞住嚟影啊，影一大轮相啊。但系即系如果你讲纯粹以食嘅标准咧，就唔系真。 系啊，而家香港食嘢咧，食材好少少嘅食肆都收你贵一贵。 冇错啦， 食材好紧要。 卒之就喺乌斯怀亚咧，就食咗嗰只咁嘅水蟹皇帝蟹啦。咁但系咧，其实乌斯怀亚 变咗做水鱼， 系啱啊，系我哋做水鱼，水鱼食水蟹。哎，讲得真系好，好啦。咁但系咧，原来乌斯怀亚所在嘅地方咧，系有好多岛屿啦。其实如果你攞个世界地图，而家唔使啦，你上网已经得啦。上网你咧个 Google Map 啊，你睇南美洲嘅南端啊，哇吓死你嘅！根本全部嘅海岸线咧，全部系破碎都好紧要。不过其实破碎呢个唔系好啱嘅。其实即系话咧，其实佢系由好多佢沿岸系好多好多岛嘅。即系讲紧成过千个岛组成嘅南端嗰度、 啊，有一个词要形容，不过我啲文学修养唔高，揾唔到咩 K 嘅咩岩，用山字边嗰啲应该有嘅，等人 系咁上下吓，冇错。咁但系咧，佢主要就喺东岸西岸，东岸反而就冇咁多岛聚啊。咁但系咧，东岸同埋去到最南端咧，咁、而嗰度一扎岛咧，佢有个名嘅就叫火地岛。咁、而呢个火地岛咧，当年啊，即系而家讲系1800多年呢，大概三几年啊，好似呢就是、达尔文啊，就坐嗰架小猎犬号啊，就係、是、环三年时间环球旅行呢嚟启发佢嗰个嘅 进化论 嘅理论呢。其实其中一个火地岛都系占一个好重要嘅。当然另一个大家听过就系进化岛啦，就叫 Galapagos Island。 加拉帕戈斯 系啦，加拉帕戈斯呢其实就系喺呢一个秘鲁以西嘅海岸，佢系属于秘鲁嘅。但另一个岛呢，其实一阵都会讲到，我哋讲智利会讲到啦，就係、是、喺智利以西，但好远好远㗎，嗰个就叫复活节岛 ,Easter Island, 嗰、那个、所以呢两个岛出名嘅喺太平洋，一个就 Galapagos, 一个就係 Easter Island。但而家呢 下阿根廷嘅经济资料，佢係出口出口。 哦，出口啦，农作物同埋呢一个肉食。都好紧要嘅， 出口系依两样，靠依两样赚钱嚟。阿根廷 佢好多嘢嘅，当然佢工业都有，但系就唔系咁发达。讲、真， 即系好穷啦。 其实又唔系、阿根廷系南美洲最富有噶啦，最富有噶啦。但系即系如果冇错，但系因为佢人口唔够多嘛，所以如果作为经济体咧，佢同巴西冇得挥。 哦， 因为巴西二亿人啊嘛，吓、咁样咧，我冇睇过啲数字咧，应该都系 咁有钱嘅阿根廷。唔系靠啲， 其实都几大程度上系农业、矿业。吓、咁当然啦，头先讲过啦，就系、是、你呢、這、一个西方，特别系美国主导咧，嗰、那个新自由主义嗰个转型咧，其实系好紧要嘅。你唔好忘记咧，其实你计嗰个 GDP 咧，即系而家嚟讲比较稳定啦、你个 GDP 咧，其实系一个好大掩盖咗个贫富悬殊噶嘛。因为你睇个 GDP， 你话世界排第几，但你唔知个入面 咧。唔系 per capita。 就算你計 per capita 咧，都係掩蓋咗噶。 係咩？ 咁啊，梗 per capita 梗係掩蓋啦。譬如香港咁樣，你計嘅 GDP per capita， 系喎，系 你 谂 下，有阿四叔，有阿 李嘉诚， 李嘉诚，你计 capital， 你好有钱噶 ，Thomas 知唔知啊？你觉唔觉得啊？你唔觉得？ 我唔觉， 咁咪就系，所以 GDP 也好 ，GDP per capita 其实都掩盖咗好多嘢，系嘛？即系 high more than they reveal， 攞 median 定 mean 啊？ 系有啦，咁咪中位数咯。啊，中位数就系一半人系高过呢个入息，一半人低过呢个入息，嗰个叫中位数啦。 有个方法嘅统计学，整走啲 outlier， 唔系，亦都有好多噶，唔系噶，亦都有一个叫做标准差啦。当然， 系 如果你 当 standard deviation 啦，咁但系你 standard deviation 呢个概念咧，你系假设佢系一个正态分布先有意思嘅啫，根本都唔系正态分布，系咪啊？ 现实世界唔系 系啦，冇错。好啦，咁啊讲翻火地岛咧，一点解达尔文去到咧？因为佢喺未去到火地岛之前咧，佢系未遇到一啲咁原始嘅人。 咦，等阵先，我想讲正态分布。你话上帝系用左手，因为讲个 symmetry 嗰个咧咩？ 嗰、个唔系啦， 杨 真灵，你正到嗰个咧就叫宇称守恒， 不守恒，宇称 不守恒，宇称不守恒。 因为其实呢个世界都系唔系不守恒咁，都系有个偏向性噶嘛。 啊，我喺互相讲个味都好似提过下嘅，但系 咧， 其实就系镜像对称嗰样嘢啦。其实讲起上嚟真系 唔系。唔系对称，唔系 normal distribution 噶嘛，即系现实世界嚟讲，两样 嘢，两样嘢系 啦。 其实咧， 倾向性 自然界好多变数喎，嗰、那个叫做 variable 啦、吓，变量分布咧，其实系只有部分系正态，其实好多都唔系正态。 其实样样嘢都有个倾向性。 但系好简单，譬如你话真系有啲系正态嘅，譬如你话人嘅高度啦。即系譬如人嘅重量啦，即系讲控制咗个年龄吓、啊，譬如话系譬如我哋已经长大30至40岁，咁你都高定啦。咁你30至40岁，你攞1000个人嚟咧，咁其实真系咧，佢嗰个高度咧就系呈一个正态分布嘅，吓、你嘅重量都系呈正态分布嘅，即系有啲嘢系正态嘅。好啦，咁我哋翻翻去咧呢、這个火地岛咧，其实达尔文当嘅时咧系都几大冲击、因为佢估唔到哇，原来人类咧系可以喺一个咁原始嘅状态之下生存嘅。咁佢就即係令到佢諗返，即係人類可能喺早期嘅演化過程入面呢，就其實就係咁樣樣㗎啦。啊，只不過呢，因為佢一路一路咁樣嚟去進步啦，有啲就嚟去改變個周圍嘅環境，令到自己更舒適，咁所以邊就發展起文明。咁但文明之前呢，其實就有呢啲原始嘅狀態，但呢啲原始狀態呢，又唔係好似你心目中諗得係哇好似野獸，不絕對唔係野獸喎，其實啲人都係好 nice 㗎喎、即好善良，佢有佢嘅 生存，我哋咪 佢有佢嘅方生存方式嘅喎，系咪啊？好啦，咁但系咧，而家呢度讲咧，我就要混合埋讲咧，就系、是、乌斯怀亚一定要混合埋咧，就系、是、智利嗰边啦，因为乌斯怀亚系属于阿根廷啊嘛。但系其实我哋坐游轮咧，我都好得意嘅，我哋玩咧就系、是、玩完巴西，然后咧就系、是、喺。里约热内卢就坐飞机咧，就去智利嘅首都圣地亚哥，然后上船，然后咧就坐个游轮咧，就沿住南美洲嗰个嘅西岸一路南下嘅，就去咗好多嘅港口，然后就绕过最南端，就然后就去乌斯怀亚，即系阿根廷啦，然后就去福克兰群岛，然后翻上去阿根廷嘅啲海港，然后最后喺布宜诺斯艾利斯嘅，即系成个行程就15天，就14晚喺船上面。咁但系我而家就唔系跟足我呢个行程啦，唔需要啦。咁但系咧，既然讲到阿根廷最南嘅城市，应该话世界最南嘅城市啦吓，其实佢嗰度系离南极啊嗰个陆地咧最短嘅距离系800公里左右啫，800公里咋，就系好短啊。香港， 我真系好难啊！ 钓鱼翁嘅烧鹅海鲜饭店特设嘅玻璃房，好似呢一间咁样啦。其实就可以俾啲食客咧一路食嘅时候啦，即直欣赏到师傅去点样去整呢个烧鹅啦。 明炉至尊脆皮烧鹅都系即要即烧噶，所以一定系新鲜系热啦。 咁似你啊，两个 系咪？真系好耐冇讲饭啊！ 环球劳业工程有限公司呈现，而家最识食。逢星期三晚7:30至8:00，欣怡、J 峰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识食。